Thank you.

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둠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칸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둠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스팔라오바에당아보눈이샤미다루이사마다마스탄간살고이샤미다루이상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스키난멜란당우스네자루신하삼아루아레우스닌다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둠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발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和塞宾。

Oh. 龙君那些醉多情多醉，后悔呀的生相对，心比那波龙啊一朵雄可贵。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后悔那龙滚那一朵在心底。 格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格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我好巴萨吉玛。大林沙花莲父母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老啊咖喱沙坎咖那宾诺斯那个巴兰咖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咖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不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巴通啊格摩爱多人啊爱巴我什么老啊咖喱萨坎咖那宾诺斯那格巴兰格巴兰马桑尼吉达吉兰兰马桑尼吉丹吉兰，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提沃，格摩爱多人啊爱巴我什么老，阿卡里扎坎格那宾诺斯那格巴拉。 哎呀， 哎嘿。 哎呦！